在德海域，日夜交替，大风吹起，我一生所有担心都寄予她的美丽，哭哭啼啼惹你怜惜。我是龙舌兰的花朵，愿为你上丝衣舞，祈求着能得你轻抚，时光线车窗白灰色，第一眼就怦然心动。 我在星夜里